好，星期二得到，今日呢是我哋正一系星期一嚟嘅，就万圣节啦，今日系咪万圣节？ 系冇错， 系啦。 寻晚都封路咯， 寻晚封路。 寻晚我哥同阿阿勒喺嗰度已经成个兰桂坊封晒路咯，寻晚都好热闹咯。 咁礼拜日啊嘛，今日礼拜一就可能冇咁热闹啦吓。咁啊，星期二得到咧就我哋播出街咧就11月1号就出街日子。咁啊，那个叫做我哋嗰个叫做 YouTube channel 咧就突破咗6000啦，咁啊， 距离10000好快， 系啦，又迈进咗一步啦，一大步啦，咁啊，大家记住咧，只要每人咧就一个拖三过嚟，就好快24000噶啦， 当传销咁做， 系咯，当传销咁做，一个朋友带三个朋友嚟听 subscribe， 咁变咗咪有24000啦，系咪？咁呢个系大家都冇成本嘅，系嘛？你只系呼吁啫，系咪先？咁啊，尽量大家都帮帮手啦。咁同埋咧，我哋嗰个加强，即系希望加强节目嗰个互动啊。咁当然咧，你留言谩骂嗰啲好多嗰啲唔好听嘅说话，咁我有啲我哋需要纠正，我哋都会尽量纠正啦。有啲我哋都唔会理嘅，好多都。不过如果你有啲有啲问题，譬如话咧，唔系、哦、你个睇法，你可以讲，咁我哋都会回应嘅，尽量都会回应啦吓。喺嗰个 YouTube 入边，咁啊加强互动啦。即系譬如大肥咁样，咁好多人 PM 问佢，或者喺个 YouTube 度问佢啊，有啲咩生意，有啲乜嘢，好多人问佢嘅。咁好多嗰啲互动，即系比较互动多啲，留言多啲嘅。咁大家都可以试下啦吓，喺个 YouTube 嗰度留下言啦，咁样啦，咁啊增进我哋嗰、那个节目嘅互动。咁啊，今日咧，翻到嚟咧，其实嗰啲即系点嘅话题咧，头先我哋倾偈食饭就好多好多话题嘅，但系关于本地嘅咧，其实即系不外乎系特首选举嘅啫，而家正式报名咧都未嘅。但是呢已经有几个人在这蠢蠢欲动了。 因为他选委会那些成员还未有组成嘛，他们先是提名嘛，你报名没意思。 是。 即是不得报名。 是啊，好像我。 只是出来讲亮相，而是亮相阶段。 好像胡国兴咪找十零万出来、啊、搞个记者招待会，那咪试下水温。 是。 是啊，以后你说哎我实选啊，那选委你拿不到票你咪收档。现在摆到明都是嗱，头先啱啱好唔觉意喺《苹果日报》嗰个网站，我啱啱睇到，本身啊呢个689就上京面圣，突然间啱啱两分钟前，啱啱先讲取消上北京， 有解释嘅，佢就话咧，因为咧嚟紧三号咧，即系星期四，就系、是、呢个粮油就那个案件。咁嗰个其实系开审啫，开审有排审啦。咁佢咧就用呢个藉口就话咧，唔想经济原因就想留低香港就听审。但系如果譬如大家有留意开啲法庭新闻都知道啦，今次啱啱开波咋，讲开场白噶咋，有捻排审啊呢单嘢。 咁我问你啦，咁点解会唔上去咧？喂，佢好恨上去噶、哦，大佬你而家你俾唔俾我入闸啊？要都上去三面口六面问清楚，而家就系突然间就唔去， 梗系唔系佢唔去啦，系人哋唔捻俾佢去， 系啱冇错。 系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佢，英仔啊，你咪捻上嚟啦！呢度我哋 冇你嘅事啊！ 我哋留我哋呢位，你搵佢，你派两个局长上嚟搞掂佢啦，你咪捻嚟啦吓咁样。 好似于飞嗰个关键评论网佢先讲。689同埋呢个曾俊华两个只可以活一个，系人都知啦，特首得一个嘅啫嘛，屌真系啊，于飞真系 嗱 咁样写啫，我唔识讲。 其实系几个人只能活一个嘅啫，冇三个特首嘅，你估和姓和有三个坐管啊？系咪？ 关键评论网真系，我啱啱睇到我都真系笑。 佢可能想讲两个只能一个出闸。 哦，咁咯。如果两个只能一个出闸，可能就系真系得一个出闸噶啦。即系你陪跑嘅机会都冇。你睇叶柳喺度等等，即系咧佢真系大婆等。 大婆等 系啊，冇错，大婆等。哦，流晒口水，发晒喉，你嚟啦，你嚟啦。 我哋漏咗一样嘢，我哋好紧要今日介绍。主持冇讲过完全咯，嗱大肥头先啦， 叫做咧吹胡从来吓，搣咗一集吓、啊，好似以前近能咁啊，近能以前一季嚟跑九个月，嚟跑几个月啫嘛，系咪？咁啊叫吹胡从来，咁啊跟住咧。丢拔啦， 系大家好， 系啦，咁啊有我 Tony 啦，咁三个啊，暂时三个，咁我哋睇到有个好奇怪现象咧，而家叶柳其实咧佢嗰个角色仲系叫做行政会议成员啦，嗬， 系啊， 佢系立法会议员，又系新民党主席，但系佢所做嘅嘢喺度拆紧六八九台， 咪一模一样咯，同六八九 系啊， 拆下真又唔一样啊， 以前做惯做熟噶啦， 即系行政会议都系反骨仔嘅窝藏啊温床系嘛？ 你谂下六八九嗰阵时喺呢个明报咪写好多不振，个个礼拜喺度写嘢， 系啊， 个礼拜喺度写嘢嘅， 拆真咁 全部同个政府决定唱对台嘅， 系 咁呢个，所以呢个咁嘅叶柳。佢都系 咁有得选喎，即系有机会选喎。如果咁讲法， 喂，但系有机会选冇用，我连班底都冇，黑人憎啊嘛。 系啦，系咪啊？佢班底咪容海恩啊嗰啲咯， 系咪啊？而家连田北辰都唔妥你。 容海恩唔系佢班底，我怀疑容海恩可能就系、是。啲叫做西環細侄女嘛，係等喺你嗰度借你個名字去選嘅啫喎。你諗下，如果唔係點解阿葉柳會叫容海欣做容小姐啊？究竟邊個做莊，邊個做客？你而家都未知。 嗰、個原來小姐，原來葉柳係妹仔嚟嘅、 啊。你都未知而家邊個莊邊個客，你知唔知啊？ 即係葉柳係妹仔嚟嘅。老實講啊，妹仔咧有一樣嘢咧係做妹仔必備嘅，就係、是、相貌。叶柳呢啲咁嘅样系唔能够做妹仔嘅， 哇！咪又啱喎，佢唔能够靓嗰个小，佢唔能够靓嗰个小姐噶嘛，所以系要入啲系啱嘅。 系啊，佢只能够做奶妈，系唔可以做。 系啊，奶大个小姐啊，即系叫奶大个小姐啊，呢、這个先系真嘅。不过咁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叶柳嘅机会咧出闸都未嘅，冇可能俾你选，因为你连班底都组唔成。你自己本身新民党，你田北辰摆同明同你唱对台噶啦，系咪啊？好啦，我田北辰啦，史太早都拍咗老友行咗啦。你又身边有几多人啊？你起码有围，你话啦，有钱佬嗰班冇一个支持你嘅， 系 土共嗰班肯定唔奶你嘅， 系 吓咁你话啦，咁 可能有人奶佢嘅土共， 系啊，公务员嗰班。是你的，是林郑的，定是曾胡苏曾的，三个都未知啦。 他离开公务员咁耐呢，而家啲公务员都是撑胡苏曾的啦，唔会撑你的。 是啦。 有个问题啦，他哋是票源重叠的，如果站在选举立场，大家都是港英渔业，但是呢人哋是一路做紧官，你呢就好耐冇官做。是 但老老实实话冇班底是不是真的咁紧要呢？嚟啦嘛，六八九上一次咧 都冇班底 嘅，其实系冇嘅喎，系老吹嘅啫。 其实唔系佢个班底咧，全部由啲二打六啊，嗰啲失意政客、啊， 失意嘅二线地产商 系啦， 啊、地产商唔系佢班底嚟嘅， 同埋一啲失意嘅土共 系啦， 吓、啊，譬如好似张志刚啊，啊呢、這个邵善波啊，啊呢一堆人，陈启宗。是咪啊？呢啲二三线嘅地产， 全部都系三四楼啦， 即系佢横掂都搏命，就不如我哋夹埋一齐同你搏命。 系 咪啊？仲有支大炮刘梦红，系咪啊？ 刘梦红嗰啲又系咧，佢因为自己有特殊嘅需要。 大家仲记漏咗一个，嗰、那个叫张震远。 哦，张震远俾人拉鸠咗啦， 嗰、那个 冇、啊、拉喎， 冇事，后屘打得甩，后屘打得甩。咁但系你谂下，佢点解要埋六八九堆啫？ 身有事。 佢要借，佢希望六八九做到，然之后咧，佢可以冇事啊嘛！嗰单嘢点知都系冚唔住， 系搞到欠租欠数码讲啦。 喂，六八九正常啊，从来都只顾自己噶啦，懒理你他人死活。边个 掉你落火车底噶啦？一有事就 而家佢嗰时拆嗰啲全部已经啊，所以而家一话啦，一问佢哋，你哋支持边个特首啊？问晒嗰啲所谓啊高官啊，啊问责局长啊。连陈茂波都唔够胆公开啊支持六八九。 嗱，依个咧，即系其实佢做咗咁多年咧，佢嗰啲业绩大家有目共睹噶啦，系咪？ 唔系，佢真系库房啊，抽税对最多1400亿个， 梗系啦，额外印花税啲人都照交啊。嗱，我都话啦，佢上台咧。 对啲咩人有得益呢？就係、是、业主。 冇错。 2012年佢上台之前嗰一刻呢，沙田第一城细单位上车盘150万有交易。而家呢係已经升值到475万啦。恭喜晒各位持有物业嘅业主。都系梁振英带起你哋嘅。所以呢有啲嗰啲爱港之声咪话好特首梁振英嘅。站在业主立场，梁振英真係好特首。 唔係689好特首嗰句嘢係。 係呀、 啊。佢係叫689嘅。 我係咩？ 係呀 ,689 好特首咁叫㗎嘛。 我唔係，佢係因应你嗌689，佢係嗌好特首。啊，即係呢个係好类似打对台，你嗌689我就嗌好特首。 佢有嗌689啊嗰班友。 可能一句半句好似差妹咁啊，你即係俾人哋戳咗出嚟啫。係咪咁你差妹戳一下你咪跟咗对方囉，就係咁解啦。 喂，呢啲咪呢啲係啡呢啡質素嘅问题囉。 咁冇辦法㗎。 我当年我又想问下你啦，我扮下我哋呢个教书节目，你係老师咁我做下近。喂，我想问下你，喂，我咁肥坑啫。我想问下你，喂，咁而家你睇下胡官出嚟选系咩心态呀？ 嗱，佢呢我初呢真係睇点睇佢都唔系出嚟同可以同曾俊华戒到票，又或者同佢票源其实唔相 近。即係佢一啲都冇下子龙之气，唔系皇帝气象。 冇可能呢。嗱，首先呢佢太老。佢70岁。 73。 第二一个问题就係佢冇晒头发。 冇错。 嗱，呢样嘢呢虽然呢个系小圈子选举，但系佢形象好紧要嘅。你见梁振英当年整到自己喂好市正，系咪？唐英年都系好市正噶，系最入嗰个叫何俊仁啫嘛，大冬瓜嘛，啊嗰个叫做大番薯，系嘛？即系老夫子陈先生大番薯，佢最矮嗰、那个，个卖相最矮。其实选特首都要选埋尾嘅，人哋睇你嘅样。 咁老董都唔好样啫喎。 唔系老董当时有啲头发未黑晒，未白晒嘛。当时佢当然你系最系咪最市正佢咧？梗系唔系啦。问题当年系人哋阴点咗嘛。咁但系而家咧会配合到，而家系一个网络嘅世界。96年嘅时候老董选特首嘅时候 ,97 年呢係唔係网络世界。所以呢唔同嘅。而家讲緊19年啦已经。变到而家呢你见呢每一个出嚟嗰个形象包装好紧要。所以呢胡国兴呢即係坦白讲句呢佢只能够呢係做嗰啲呢类似以前白胜威嗰啲角色。淨喺前面放头。目的系咩呢等后面活力先生冲上嚟赢马或者原居民冲上嚟赢马。是吧佢是掩护的角色是帮人做补充。 或者是澳门日院的那隻电套。 电套没错啦。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这隻一隻肥电套。 嗱我又这样讲啦。因为我其实没有听刘世良节目的但我听阿拉斯的忠实勇等咁我哋个推咪台长。佢就话唔系喎刘世良话啊屌你老命啊胡国兴就出嚟戒票喎戒死啊曾俊华喎。我话即使俾曾俊华出嚟啊，你连嗰150张嘅选委票你都冇啦，点样戒佢票啊？你闸都入唔到嘛？ 系 刘世良先生，我真系好尊重你，不过真系我真系睇错你呢单嘢，真系我100%话你错，因为你连150 系一定攞唔到，攞唔到长见入， 只有2至3个、嗯、曾俊华，净系头先讲形象薯片叔叔行出嚟。是咪先亲民啊画漫画啊即係当年啊马英九啊同陈水扁啊卖公仔啊捧马英九台湾啊屌全部做晒 Q 版嘅你个样 Q 极都即係只 Q 线选嚟但係曾俊华个形象本身就可以造成一个 Q 版卡通效应亲民俾人哋感觉到所以呢入咗心啊。 其实有个问题嘅因为呢今次呢佢可能搞错咗当系一次立法会选举或者超区嚟选咁就有戒票效应。但系120个选委基本上呢系北京禁制嗰个就赢㗎啦。而家最大嘅问题呢其实我哋系怀疑唔会俾梁振英出闸。因为如果佢叫得胡苏贞去马辞职嘅话呢你俾梁振英入闸佢喺会趁住几句时间嚟搞鸠你㗎嘛。佢一定做好多嘢㗎。所以入到闸嘅冇几多个㗎啦。有机会冇理由咁肉酸俾嗰个叫做咩呀一个胡苏贞㗎嘛搵多个胡国兴两个都俾你入闸咁两个出嚟选囉。如果胡国兴同胡苏贞一齐大家都胡一个胡苏一个胡国兴咁边个戒边个票呢系咪好好笑呢呢、這个第一点。第二点 同佢呢个胡国兴嘅讲嘢，同埋佢嗰个叫做咧批评嘅对象，佢好明显佢就系一只做暴速嘅马嚟嘅咧。佢出嚟帮曾俊华讲一啲佢唔方便讲嘅说话，屌柒梁振英， 拉鸠佢，残 UGL。 而家仲紧最紧要嘅就系佢已经放咗风话，如果曾俊华入到闸，佢可以唔选。 冇啊， 后屘反口。 其实一定唔系反啦，因为佢知道佢150张票，唔系佢佢嗰个选委票佢系唔够嘅。 嗱，唔系佢就算够咧，佢都唔可以讲呢番说话，因为我喺度谂到一样嘢就系咧，有机会就系如果北京唔俾梁振英入闸，你曾俊华一个人出嚟跑啊？佢又哋又唔中意叶刘，点啊？搵个人出嚟同佢陪下啦，陪跑啦。咁就揾胡国兴最好噶啦， 所以咧胡国兴 到时咧就会将和梁振英嘅150张飞就抵捻咗俾你，你入闸。 所以胡国兴第一句系真嘅，但系到后屘咧就俾人夹住咗啫。 你咁讲讲呢样嘢，因为咧佢你一个一个从政嘅人咧，你唔可以讲呢班咁嘅说话。你咪即系摆到明出嚟做电套，你甚至乎唔系电套，你咪即系李永汉出嚟打柒尤慧晶咁样。 系 啦，系芒果都派出嚟嘅，你唔可以讲到明噶嘛？就算系咪？所以咧佢后屘即刻收翻佢嗰句说话， 系咪？ 第一句系真心嘅。如果曾俊华选，我可以唔选噶，唔好戒票啊！佢已经系真情流露啊，但系俾人哋都停咗。喂，你唔好咁讲，咁讲嘢唔捻得。 所以而家香港嘅时势，两样嘢，中联办同埋梁振英两个揽住，而家摆到明系真系揽住死。因为点解呢？你睇香港01啦，佢哋嗰边嗰条线啊，而家明打你，系保系讲到明就系由慧晶同埋梁仲恒系你捧出嚟假港独，而 嗰个系成报， 系成报。胡国兴而家出嚟，亦都用同一个理论去咬你两个，你两个嗱，梁振英佢自己讲嘅九月份系嘛，啊到时啊决定选唔选啦、啊、到而家十月尾啦。啊！ 十一月都唔会噶咩？ 系 啊，我哋呢个节目播咗11月1号啦。咁我估佢连上京都冇，你仲喺度讲紧想办法去踩低噶，踩低啊！曾俊华，曾俊华当你唱歌噶啦。 嗱， 你睇你争锋相对。 上星期就李慧玲有个节目就讲就爆料，就话胡苏贞点解而家都唔宣布咧，或者唔表态咧，就系因为佢惊而家辞咗职咧，就陈茂波。就会顶咗佢个位，就惊佢乱咁嚟咁讲。老实讲啊，陈茂波俾个狗胆佢，佢都唔够胆乱咁嚟啦。如果真系俾佢上到呢个位，喂，上到财政司呢个位俾你去顶上去嘅话，上面一定及到实，而且上面亦都唔会批准。你一个二打佬，你似系咩啊？会计佬嚟啫，做财政司啊，吓、啊？ 所以佢咪放风咯，话陈德霖咯，有机会选特首，可能佢一辞职就揾摆陈德霖上去咯， 做财政司。 系啦，冇错啦。 咁但系咧，陈德霖其实咧都系以前煲胎嗰、那个，即系嗰边嘅人嚟嘅，亲煲胎嗰边 咁咪即系今日胡苏贞咪啱 胡苏贞啊，咪系咯。 系啊，一样有人喺度，系嘛？所以我话胡苏贞毫无疑问嘅，人哋几风骚。直头笑晒口嚟同你玩到系等上高开绿灯， 不过 我就辞职。 仲有一个嘅就系、是、梁锦松，佢而家一路忍住，因为咧上次佢好明显就系、是、诶、哎、香港靠晒你啦，好多人对你好大期望啊，诸如此类嗰番说话咧，其实特登讲出嚟嘅。我觉得咧下一个入闸咧系好大机会系梁锦松， 你唔系林郑， 冇机会林郑， 因为林郑而家收晒皮，收晒线。 嗱。佢曾經有段時間活躍過嘅，係好短時間，即刻後屘咧一好似可能聞到陣除啦，人哋 唔係啊，佢早輪都話咧有重大事宣布啦， 嗰日 就 冇 咗啦， 冇咗， 係咪 啊？前個禮拜四 啊，即係全部已經一 Q 就將你哋嗰啲人全部撳死曬啦。 我覺得咧就係、是、最後有機會就係一個梁錦松同埋一個曾俊華。咁如果系即系想好睇啲，唔好话两个咧，就揾多个胡国兴出嚟涉嘅。嗱，法律界咁啊，一个两个都系经财经界噶啦， 系 嘛？咁一咪可能你将嗰、那个阿松啊当系商界咧，因为佢都做过财政司嘛。 系 两个财政司加一个法律界，有机会系咁样三个俾你拣，其实都冇得拣嘅，都系拣一个嘅啫。不过就有机会可能系梁锦松斗一斗啦，啊， 都冇得斗噶啦。 暂时睇民望就系、是、你如果因为咧大陆都系睇呢样嘢噶嘛，到时你三个人 佢到時咪梗係最高民望。 唔係，你唔需要咁擔心嘅啦，因為老實講，胡國興咧你就可以唔使點睇嘅啦，因為就算你俾佢呢千二人自由意志咧，佢都唔會投咗佢出嚟嘅啦。 係。 咁你如果你嗰個例子係啱嘅話，即係梁錦松加埋啊 吳 蘇珍嘅話，會發生咩事呢？就係、是、曾玉成講一句話。呢次嘅選舉係有競爭嘅選舉，等、 哦、 你打下， 係 冇所謂，因為兩個冇所謂啊。對大陸嚟講， 係邊個做得 單咧？冇所謂啫。 我都知道冇所謂，但係都我估啊，唔理邊個對胡蘇貞，本身呢條 Q 佢真係勁過巴基之星近期。雖然佢上次啊脱腳跑第二，但係我都話俾你聽，贏更，因為泛民嘅票嗰三百張就冧飛落去。即系林沙冧落去嘅，你梁锦松出嚟选嗰班有钱佬，因为你本身你梁锦松都系董建华条马啊嘛，你系根本上同呢个六八九系同马房噶嘛，系咪啊？一个老细下低两个经理，我话俾你听，你咁样田北俊开晒口噶啦，李嘉诚嗰啲开手冧晒票落去俾胡苏贞噶啦。咁我问你啦，你土共嘅呢几年啊，睇你六八九啊，睇你嗰个董建华面口睇得少咩？而家话有竞争，啲票一样冧啦，尤其工联会第一时间过档啦。 唔系，因为佢哋咧会系会做一个即系。好似有競爭嘅俾佢哋睇，但係咧最終佢哋嘅決定咧，一定係嗰個叫做咧民望民調最高嗰個嘅，一定到時會好多民調噶啦。我可能俾三個你揀，因為兩個好中意單調啲嘛，最後都係俾三個你揀嘅。咁揀到最後，哦，可能有民望最高嗰個即係胡蘇貞啊。因為你而家睇翻，就算頭先講嗰三個，一定係而家你出去做民調都係胡蘇貞最高噶，係咪？梁錦松始終咧有啲過氣， 同埋有原罪咧。 咁、那个原罪佢辞咗职啦，咁就算啦吓。 但佢原罪可能唔系因为佢辞咗职，可能系因为佢娶咗国宝啊。而家全香港人反蝗虫呢个咁嘅口号啊，反中国人啊，变成咗可能喂，你唔好以为你真系当时你执到宝啫，而家可能系你孭住个包袱嚟都唔定。 咁、啊、有咁可能嘅。咁啊，如果你讲咧就適合香港人咧，都係呢個胡蘇誒布泰唔係呢個胡蘇貞噶啦，因為咧佢喺美國咧就讀學讀讀大讀大學，又喺嗰邊咧就做埋嘢，跟手咧喺嗰邊咧就學功夫，係嘛？拜咗甄子丹嘅老母咧就做師傅嘅嚇，咁、啊、變咗咧即係中西佢都有。就唔會話咁單調，因為梁錦松好明顯根正苗紅，係人都知道你黨員啦，係咪？ 啊，咁你胡蘇貞比較西化啲，係咪啊？同你講中產生活，係咪啊？要睇法國電影飲咖啡。 唔係，因為咧嗱，我其實早幾個月咧，當時我就諗咧，你梁振英其實徹底係撕裂咗香港嘅社會嘅，變咗咧，而家任何嘢咧好咧，個個咧中共最怕就係咩都政治化。其實中共咧想嗰樣嘢，想做嗰樣嘢就會將佢政治化。到佢唔想你做咧，佢就叫你唔好政治化。但係其實乜嘢都政治化。但系去到咁嘅情况咧，当中共唔想你政治嘅时候，你都政治化嘅话咧，佢就系令到佢好难控制呢个局面。所以咧，梁振英系将任何嘢都政治化嘅人，佢就唔可能俾梁振英继续做多五年。因为咧，你有梁振英一日咧，香港系发挥唔到佢嗰个功效，就系、是、国际金融中心嘅功效。你将佢变成一个咁即系政治嗰个叫做咧。嗰、那個民間嗰個叫做反抗情緒咁高漲嘅話咧，你係好不利營商呢個事實嚟嘅。 因為始終咧，大陸係要靠香港去到做佢即係出去嗰個門口。 係 你係唔會即係有啲親共嗰陣講過話，切大陸要你香港唔需要你香港人啊嘛，佢哋會成日都會講呢一樣嘢噶。 而家知道唔得啦， 而家唔得噶啦。 因為舊年咧大陸股災咧，其實已經係。有个启示，你大陆系搞唔捻掂，你真系搞唔掂。你由上上下下嘅财金官员，冇一个够班，我够胆讲，冇一个识得应对。不过咁，而家佢哋喺大陆咧，就因为配合咗量化宽松，不断将个泡沫吹大，佢哋冇办法噶啦，将个泡沫一路吹大，跟住咧就将啲钱出嚟买晒出边啲嘢，咁咪形成咗一个叫做咧好畸形嘅一个繁荣出嚟。但系呢个咧，几时咧？老实讲啦，个雪球会再继续滚大，但系滚到去边度爆煲冇人知。 不過他們是沒辦法應對的，因為你去到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系，這個是很難解決的。你老實說，你上面是沒有一個人是有那個叫做看得通香港的，你沒辦法，你一定要用香港人，但是不能夠用黨員。因為你知道黨員有一種就是他會樣樣依照黨性的話，你沒辦法配合到香港實際需要，你做不到香港要的事情，我覺得是。即係以前我舊年我都睇有機會係梁錦松，因為上面又信佢，但係咧又會搞翻到經濟，因為起碼都識搞經濟啊嘛。當然佢可能喺黑石都有穿櫃桶底，冇人知啦嚇。啊，依、這個可能其中一條原罪都冇人知啦嚇。 唔、啊、係因為咧，曾俊華咧，嗱，即係佢做財政司真係九流，都永遠估錯數。但係佢啲做掌櫃嘅話咧。佢手底支持佢嗰班人，全部都係搞經濟，唔代表佢一定要好叻。但係你陳德霖唔係佢嘅人，陳德霖我都覺得佢唔叻啦嚇。當然， 咁但係輸錢啊，呢個國際基金， 但係佢手底下來往緊嗰班生意佬做經濟嘅，出謀獻策嘅大量人，只要佢。即系财爷出嚟做。 其实咧，香港而家呢个特首位置咧，啲人话：，诶，做边个做都俾人闹，梗系唔系啦。你做你冇咁扑街，冇咁冚家产，就冇咁多人闹啦。你好似袁国强，喂，你试下换第二个落去，而家啲人怀疑黄仁龙，黄仁龙再有嘅时候，咪个个屌到佢扑街。香港最黑暗嘅司法，而家啲人怀念黄仁龙啊？点解啊？即系而家啲人怀念日军，你需要谂个日军啊嘛，你需要谂个3008个月啊嘛。如果边个边谂到有人怀念日军啊？ 都我都上两次节目我都话咯，我即系个的士佬一路讲过，唉，而家特首越嚟越衰啊！原来最好嘅特首叫董建华， 系啊， 董建华有几大，有几大镬，有几大镬。 其实唔系董建华好，而系嗰阵时间啱啱上场，佢认为有啲嘢系做唔出， 系啦，冇咁扑街， 未做得到， 未做得出，做唔出， 系啦， 即系嗰阵时仲未搲烂块面，仲未可以无耻到咁，但系怀念一件污两件威， 系啊， 一路传落嚟，冇问题噶，开头我摸下你，你唔反抗，下次我就揸你噶啦，揸你唔反抗，跟住就斗你我有啦，跟住有乜嘅，梗系唔得嘅，屌你咪成班一齐嚟噶啦。是咪啊？其实都系咁，系但系我哋嘅香港人嘅容忍量实在太大，最捻叻成日标榜我哋50人和平上街，如何如何，系咪啊？跟住到雨伞运动都好啦，我哋如何如何啊？我哋有文明嘅系旺角乱啲啫，嗰啲人乜乜乜乜乜啊，跟住拆大台，其实都有好多人都仲系怀念紧我哋香港人好和平理性嘅，我哋唔会垃圾都冇啲啊。跟住咧，我喺雨伞运动里边咧，啲人瞓帐幕啊，系咪啊？跟住咧就个个喺度自修室啊，喺度读书，仲有好多人，我哋仲系标榜紧呢一样嘢。 唔系，因为香港咧，我都话咧，太平日子过得太耐啦，你做唔出噶，偶然一次半次，你冇办法持续落去噶。真系嘅，你始终法治社会嚟嘅香港，你唔系嗰啲极权社会，喂，即系真系会同你搏命。香港老实讲啊，连坐监都唔够胆嘅人，你点佢叫佢话出嚟搞革命先得嘅？ 系啊，嗰把口就会讲革命嘅，个王都会讲革命嘅，但系佢讲亲嗰革命咧，如果根据佢哋自己嘅标准咧，系全部失败嘅。 系啊， 佢哋咧乜失败，攞个出本书，我老实实啦，雨伞革命就真系失败啦。雨伞运动咧仲持续紧，效果未知， 下个影响力仲系 一路，但系雨伞革命必定系失败，因为用佢哋自己嘅定义都系失败嘅。 系佢哋嘅定义， 佢哋话咗 初一个叫雨伞革命啊嘛，而家佢 又系失败啦。 革命意识全部入晒，全部要就嚟轮流入册啦。 即系个水樽都九个月啦。 嗱，嗰两个系咪啊？梁仲恒几多票啊？啊，虽然由惠征低啫，佢总数啊，佢真系当选立法会议员啦， 五万几。 但系我话俾你啫，而家佢两个俾人玩到咁样样啊，你有冇一个你哋啲所谓议事撑佢投票俾佢出嚟讲过嘢得噶？ 有啊，有30个系高底， 系啦，三个。 唔系啊，东方日报写50个嘅，后屘唔知边份报纸更正30个，我觉得呢份报纸好阴毒，系咪？你点能够估少嘅？你50已经好捻无耻噶啦嘛！你边个份报纸？大家网友帮我留意一下， 边份报纸咁扑街写三十个？ 系咪啊？自己仲要出嚟狡辩话，哎呀，我哋咧就唔够时间，所以人少啲，唔够时间酝酿。你真系得咁多噶啦！而家你做你范仲增，你做嗰啲嘢，你冇人够姜出嚟公开撑你两个。 哦，系啊。 再加上叶普成啲契弟咬鸠死你啦，跟住你本土派，你而家你梁天琦、黄台仰，梁天琦好似沙中咁，黄台仰仲好似 读紧书， 读埋翻咗嚟陪佢行出行入，访问都冇过，消失于空气中，就系得你两个喺度面对，咪冇咯。跟住你两个喺度狡辩，人哋睇到你，你露晒底，仲夹乜捻嘢名啊？ 唔系，佢哋系咁，佢哋系咁噶，佢哋一定系有嘢，即系做互相咬嚟咬去，咬 其实佢哋最终咧， 佢自己咬死自己。 一出事咧，都系揾泛民和你菲菲嚟帮手嘅啫，冇其他噶啦。嗱，呢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继续讨论香港。